should have never been, 'cause we was better friends. You didn't have to tell me what, where, why, and when. Ooh, I didn't either, 'cause you wasn't my girlfriend. We had a good time. You would come by and kick it. Ooh, give me that good thing. And after we was finished, you go your way, I go my way. It was whatever. Tell me whatever hell made us think this was gonna be better. And I'm telling you lies, all because I hate to see the tears in your eyes. Of course I want my cake and need it too. I'm a guy, and of course you don't understand. But you would if you thought like a man. Costs money and it's so expensive. Versace linen got these women blowing kisses. Leaning on my auto, she so photogenic. Can I take a picture? She my Mona Lisa. Living like a princess in a fairy tale. You know them people up in Barney show and tell. Bentley backing out of Neiman, seen a ponytail. 5-carat yellow diamond, you don't know me well. Penthouse at the Trump, sit on Collins Ave. She caught an attitude, I had to call a cab. You don't understand this altitude, I'm balling at. I'm at the game on the wood, where the owner's at. So different but the same, boy, you tell me everything. Yeah, you show me how to think, you're the only one to blame. It's such a shame, yes, you lost the game.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大家好。So my name is Nicholas Rossellini, and I'm the 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 in China. On behalf of all the United Nations family in China, I wish all the listeners of Radio Beijing a very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Dog. 春节快乐！ 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法新社的岳佩里，祝你们新年快乐，狗年旺旺。

表示说跟真实生活一模一样的一个东西。 Life 后面加一个大小这个字 size， Life size army was discovered in March 1974 by seven farmers digging a well。 这里面 digging a well， dig D-I-G 表示挖掘， a well 是井。 Together on a communal farm in the village of 西洋，Communal farm 是一个集体农场哈，在那儿挖井。它距离西安大概一小时的车程 ，about one hour drive out of 西安。Little did they know they were about to discover the most priceles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modern times。这句话呢是一个倒装句 ，they know little， 但是呢，他把这个 little did they know 放到了前面，他强调了说对这件事情他们压根儿一点都不了解哈，那么强调他们对这件事情不知情。Little did they know they were about to do something， 表示即将发现，即将做某件事情。They were about to discover the most priceless， 这里面这个无价的东西啊，这个 price 价格后面加一个 less， 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哈，它不是说不值钱的，而是说呢这个东西没有价格的，因此呢非常的昂贵。我们在表示一个东西 expensive 哈，如果觉得这个词不够力度的话呢，那么换这个 priceless 表示这个东西是无价之宝哈。 Priceles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modern time， 8,000 soldiers and horses guarding the tomb of China first emperor 秦始皇。好，后面提到了一个 guarding the tomb， 这 guarding 表示保护的这个坟墓哈，或他的一个亡灵， T-O-M-B 表示一个坟墓的意思。同时啊，同学们记住了英文拼写的一个规律呢，如果说是以 M-B 结尾的话呢，很多情况下这个 B 是不发音的，比如说爬这个词它的发音是 climb， 但是呢它的拼写里面会有一个 B 哈， C-L-I-M-B。因此呢，同学看到这 MB 结尾的单词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很多情况下这个 B 是不发音的。利物浦的这次兵马俑展带来了多少件古代的文物呢？该展览共带来了十个兵马俑武士，那么1200平米的博物馆被改造成了一个以黑色为基调的历史空间。同时呢，展览共有125件文物，包括了武器、盔甲、建筑。那么兵马俑展无疑呢是在我们这里举办的最重要的展览之一哈。该博物馆的一位员工说道。好，那么提到了十个兵马俑武士啊，用到的是 for the ten figures on display， 这里面用的这个 figure F-I-G-U-R-E， 因为 figure 这个词啊可以指人，但是呢它这里面指的是兵马俑哈，每一个这个战士啊，用的 ten figures on display the 1200 square meter museum gallery。这里面 gallery 表示一个展览馆哈， G-A-L-L-E-R-Y gallery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dark and dramatic historical space， 被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用到了一个动词，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好，看似有些难，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单词给它拆开呢其实很好理解。前面用的是 trans T-R-A-N-S 表示一个转变，比如说我们学过的一个词叫 translate，翻译这个词，它表示呢把东西呢从一个文字变成另外一个文字，用的是一个 trans 这个词，后面是 form F-O-R-M 表示一个形状，因此呢这个词呢表示一个形状的改变 transform。 那么这个博物馆被 transform into a dark，以黑色为基调的，同时呢具有历史那种感觉的那么一个空间 and historical space。同时啊，前面加一个 dramatic 啊，表示它的这个力度是非常的大哈，具有这种戏剧化的那么一种感觉的一个历史空间 ，dramatic D-R-A-M-A-T-I-C dramatic historical space。The exhibition has 125 artifacts， 125个文物哈哈，或125件文物。这里面这个文物用的是。Artifact A-R-T-I-F-A-C-T Artifact 包括了哪些东西 including， 那么这个词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哈，表示共有多少个东西包括了什么什么呢，后面 往往呢用这个 include 这个词，但是还有一点一定要加上这个 ing 形式哈， including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including weapons 武器 armor armor 表示我们说古代士兵穿戴的这些盔甲 armors and architecture 这个词有一定难度哈，是指这个建筑 architecture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The Terracotta Warrior Exhibition is sure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xhibition we have ever held here. 这里面一位馆员提到了呢，这是我们举办的最重要的展览之一了哈。这个举办一个展览呢，同学们注意一下，用的动词呢是 hold exhibition, H-O-L-D, hold exhibition.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利物浦世界博物馆它的历史哈。利物浦世界博物馆呢成立于1851年，是利物浦九个博物馆中其中的一个。他们在2017年共接待了300万游客。这位博物馆员工说道，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和这个城市的人民一起分享这个展览，同时呢我们欢迎来自英国各地的游客来见证这个机会，让我们近距离地欣赏这些兵马俑。Founded in 1851. 好，首先呢，成立于啊什么什么时间？它这个成立呢，用这个 found, f o u n d, found. 同学们注意啊，这个 found 它绝不是说这个 find 的一个过去式的形式哈，因为这个词 f o u n d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词，表示成立哈、建立的意思，非常正式的一个词。Founded in 1851.Liverpool World Museum is one of the 9 Liverpool museums, 九个博物馆当中的其中的一个。Together, they received 3 million visitors in 2017. 他们接待了多少人？用 receive, 收到啊，拿到，获得的意思哈，300万个游客 in 2017.We cannot wait to share this show with the city's people and welcome visitors from across the UK to witness the opportunity to see some of the Terracotta Army up close, he said. 这句话有些长哈，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分析一下。我们迫不及待的想做某件事情呢，迫不及待就是说我们等不及了啊。这个、英文的翻译呢非常的准确。We cannot wait.We cannot wait, 不能再等了 to share this show, 一起分享这个展览 with somebody, 与谁谁谁一起来做某件事情 share something with somebody. 这里面提到了是城市的这些老百姓们哈，或者城市的居民一起来呢观赏这个展览 and welcome, 不仅本地的老百姓可以看到，同时欢迎来自于英国哈各个城市各个地区的人们哈一起呢来见证这一个伟大的机会。后面提到了是 welcome visitor from across the UK, 整个全英国的人们哈都欢迎来看这个 Terracotta Warrior to witness this opportunity. 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词叫 witness, W-I-T-N-E-S-S, 去见证这么一个机会 ,witness this opportunity to see some of the Terracotta Army up close, 后面有一个 up close, 这个 close 我们知道呢是近的意思，前面再加一个 up close 表示呢非常近距离的去观赏去看某一个东西哈，所以他们能够非常近距离的去观赏我们说这些兵马俑。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life-size army was discovered in March 1974 by 7 farmers digging a well together on a communal farm in the village of Xiang, about an hour out of Xi'an. Little did they know they were about to discover the most priceles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modern times, 8,000 soldiers and horses guarding the tomb of China's first emperor, Qin Shi Huang. For the 10 figures on display, the 1,200 square meter museum gallery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dark and dramatic historical space. The exhibition has 125 artifacts, including weapons, armors, architectures. The Terracotta Warrior Exhibition is sure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xhibitions we have ever held here. Founded in 1851, Liverpool World Museum is one of the 9 Liverpool museums. Together, they received 3 million visitors in 2017. We cannot wait to share this show with the city's people and welcome visitors from across the UK to witness this opportunity to see some of the Terracotta Army up close, he said.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昨天的新时代青春声音这个板块中，江宇加贝、汪月倩、未来和孙云奇同学对话主持人 Frankie 老师，分享了他们参加寒假金鸡营的收获和体会。今天我们继续邀请这四位同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他们所做的报道。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仍然邀请到了孙云奇、未来、汪月倩和江宇加贝四位双语小记者来做客。上期的节目中呢，我们聊到了他们在鸟巢冰雪嘉年华中的体验和感受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接着聊一聊这个话题。上次呢，在节目中他们提到他们战绩非常好，一共采访了16个不同的人，但是也被拒绝了6次啊。说完了这个采访的内容之外，我想那天你们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冰雪嘉年华去体验各种冰上项目啊。有没有你们最喜欢的项目？ 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雪圈吧。 雪圈是个什么样的一种活动还是游戏？ 它比较像一个大一点的游泳圈，它不是一个洞，它下面有一层布来垫着，然后旁边有一根绳子可以拉着，一个人拉着，一个人坐到圈里面，雪上就是拉着玩，特别开心。 当时是你是负责去拉别人呢，还是被别人拉的？ 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比较有意思的项目吗？ 我虽然也玩了雪圈，但我更喜欢那个冰壶项目。首先是我看他那个冰壶可以在冰上滑来滑去，觉得挺好奇的。也挺新奇的，因为我从来只是在电视上看过，没有真正见过冰壶。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冰雪运动项目？ 冰雪运动项目，我最喜欢短道速滑了。 为什么喜欢短道速滑？ 因为看起来比较刺激，那个速度比较快。 孙云奇呢？作为一个男生，平时喜欢运动吗？ 还可以，我觉得那个跳伞滑雪也看着就是比较刺激，然后一跳就是100米嘛， 也很帅气，是不是？ 对，然后就感觉很不错。 咱们在座的各位有喜欢冰雪运动或者是擅长冰雪运动的吗？比如说滑雪呀、滑冰啊，有人特别擅长吗？ 花样滑冰。 哇，这么厉害！学了多久？ 有几年吧。 那如果是对于我这样身材的人，你觉得适合去学这个运动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还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对不对？一定是要多多的练习，说不定也还是有机会能够把它滑好的啊。好，现在我们放眼一下未来，到2022年。冬奥会即将开始了，那时候你们该有多大了？ 十八岁。 哎，那应该是高中毕业上大学了。如果有机会让你们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冬奥会里边的话，你们希望是以什么样的角色来参与？ 运动员应该是不可能了，那我就觉得做一个志愿者就挺好的。 想做志愿者？ 对。 想做什么类型的志愿者？是为这个观众服务、场馆的服务，还是去 为运动员服务？ 为运动员服务。为什么呀？ 一个是能看他们练习，更学点更多的东西，然后也能够多学一些知识方面，能够在运动员身上。 汪月倩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宣传家。 宣传家。 专门宣传冬奥的知识。首先自己可以了解很多关于冬奥的东西。然后还可以获得很多经验，然后也可以介绍给各种外国人，觉得挺开心。 没错。未来。 我觉得我当观众就已经很不错了。 最想看什么比赛？ 比较刺激一下的那种的。 也是短道速滑。 是比较喜欢看花样滑冰吧。 花样滑冰，因为美感比较好哈。好，江宇加贝，你想做什么？ 也是志愿者。就是希望当时我的英语可以好一点，就是专门为外国观众来，因为人生地不熟嘛，就可以给他们指路啊之类的。 能够做好这个服务工作啊，帮助他们更好的去观赏我们的冬奥会。好，对2022年的冬奥会，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话要说，或者有什么样的期盼？我们来给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送上一句祝福，好不好？那就从我们的江宇加贝开始，组长。 希望2022年的冬奥会能在 北京和张家口举办的成功，也希望我们中国的运动健儿们加油。 好，王月倩。 我希望我们中国的运动健儿们发挥出正常的实力，并且多得很多块金牌。 哎，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啊，多得金牌。 我希望他们举办的圆满成功，也希望他们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夺得金牌。 祝愿举办的成功，而且祝愿他们取得好成绩吧。 感谢我们四位同学给我们的冬奥会送上的祝福啊。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四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 2018年1月31号，北京电台的双语小记者们来到了国家体育场，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鸟巢，体验冰雪嘉年华。 从远处看鸟巢，顾名思义，就像一个放大了的鸟窝。这个可以容纳近10万人的体育场，是一个用树枝般的钢网编织成的鸟巢，为举行2008年的夏奥会而建造。这里也将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因此被称为双奥场馆。有不少小记者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非常兴奋，纷纷拿出设备来拍照，感叹鸟巢的建筑特色。 接着，小记者们跟随着鸟巢的工作人员王老师进入鸟巢内部，入眼便可以看到交错的长方体钢架。王老师介绍说，钢架横截面的长和宽都为1.2米，深入地下达70米，整个鸟巢钢材总用量为11.8万吨。 这个鸟巢的最高点的位置是69.2米，69.2米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自己家的居民楼是23层楼这么高。那么它的最低点，在里圈往上数的最低点是40.1米，也就是说相当于12层楼这么高。 鸟巢的内部有很多座椅，颜色为红色和灰色。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面前的座椅啊，这些座椅呢，在这个场地上一共有91000个，那么分别为这个永久座椅呢是8万个座椅，临时可拆卸座椅是11000个，它主要是以这个中国红还有那个长征灰这两种色调为主。然后呢，我们从下面如果可以往上看的话，也就是特别像当时2008年奥运会期间设计的那个火炬。 紧接着，小记者们来到了场地中心，体验冰雪嘉年华。6万余平方米的双奥场馆鸟巢已化身为冰雪世界。原来是赛场的地方，现在附上了白雪，变成了滑冰场、冰球场等等。此次是第9届的冰雪嘉年华，设有多项冬季特色项目，其中冰滑梯最受孩子们的欢迎，排队的人非常多，争着抢着去尝试，孩子们的欢笑声不绝于耳。很多家长特地带孩子来鸟巢体验冰雪运动，有北京本地的，也有来自其他省市的，甚至还有一些外国游客。一位来自浙江的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这里，希望在体验冰雪运动的同时，也顺便来看看鸟巢。一位姓严的小朋友正在雪地上用雪球摆出自己的姓氏，留作纪念。 来鸟巢看看嘛，他没来过鸟巢，然后又有冰雪世界，就一块玩一玩。 今年北京冬天也没有下雪，这小孩子还是非常喜欢玩雪，带他们过来感受一下。 在北京和张家口成功申办冬奥会之后，大家对冬奥会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作为北京市区最大的滑雪场，冰雪嘉年华无疑可以让人们更加了解冰雪运动，希望也能让更多的人爱上冰雪运动。 2022年，北京张家口将会举办第24届冬奥会，鸟巢即将见证2届奥运会，又会看到运动健儿们再创佳绩。在冰雪项目中体验到无限欢乐的大家，也都希望到时候能够再次来到鸟巢。 我们期待在2022年的冬奥会上遇见你。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未来、 孙云奇、 汪月倩、江雨佳贝 为您报道。 啊，非常精彩的报道哈！感谢我们四位小记者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让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好。 好，非常感谢以上四位同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报道，同时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小鬼当家。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半，重播时间是晚上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开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船七下西洋，连亚非探美洲。如今一带一路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再启程。语言是沟通的船，让中国连接世界。北京外语广播。 My name is Noga. I come from Israel. I live in Cambridge with my husband Omer and my two children, Shaked and Emmy. Once we traveled to China and we saw Chinese New Year, we thought this is an amazing celebration. And ever since then, we've celebrated Chinese New Year. We got couplets for the door for our entrance. So that's Emmy, my 9-month-old daughter.